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好久不见啦。 各位好，我是曼宁。我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这里是通过 FM982 和 AM9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那么我们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刚才说了一声，我说好久不见，真的是很想念大家，已经两周没有来到节目中了。 对，我跟张彤也有两周没有见面了吧。 对，咱俩其实这周碰了一面，但是很简短的碰了，彼此非常的想念。难道曼宁你就不好奇我这两周干嘛去了吗？ 我看出来了，你剪了个头发。 我烫头需要两周吗？除了这 个 之外，我觉得曼宁可以稍微的有点压力了，因为你的好伙伴，经常跟你尬歌的这位小伙伴，在这两周之内啊，在一直在修炼自己的歌声和歌曲。 哎呦，整得我还压力有点大呢。 今天要不要 PK 一下？ 嗯，可以啊，我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今天有点问题，我今天突然不敢唱。因为今天咱们是一个特别会唱的一个小鲜肉来到我们节目中，我觉得咱们俩其实可能都会有点压力唱歌的话。 那要不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小鲜肉来介绍一下自己。来， 好的，齐乐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陈齐乐，然后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一般呢，我给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我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就是每次说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样子 记不住是吗？ 对对对，我的名字叫超级宇宙无敌霹雳纯洁可爱英俊潇洒气质鲜的萌萌帅乐乐。 我觉得这个名字你改天发给我，我也可以用。 对对对，把后面的我乐乐换成你的名字。 版吗？这个是？ 对，你的名字，咱俩其实有很多共同点。 哎呦呦，哎，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我要走。 特别是自恋这一点，对吧？ 我们俩还是老乡，所以说我觉得共同点可能会很多，都鲜，都嫩，而且。都会唱，这个稍微有点不敢说了。 没错没错。 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炫酷的开头也是开了一个好头。我觉得今天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新歌声的这样一个栏目，更多的发掘我们的齐乐的音乐故事，我觉得也发掘你的其他的生活中的一些， 好的好的， 你的艺人生活、演员生活等等，有很多重的身份。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先声夺人。首先来听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齐乐歌声是什么样子呢？ 来，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藏身哪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这个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这个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齐乐，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故事，而且就是才艺很多的， 身份也很多的。 对， 不如让齐乐来介绍一下吧。 啊，你除了这个艺人啊，我觉得其实艺人这个其实涵盖的内容就很多了，就不仅是会唱歌跳舞演戏，可能什么都会， 就全方位的嘛。 对，全方位的。我觉得今天咱们先来看你这个会唱歌的歌手这一面好不好？ 好, 好，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哇，好经典的一首歌。 对对 对, 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聆听一下齐乐的演唱。 说的像风，我不太懂，偏 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我得不到的永远在 start a wound，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文字血般平庸，时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眼目并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的是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内容，是否幸福真的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两手托红空洞热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说爱都太过沉重，过的使用不痒不痛，笑得火红是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到终于有始无终，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谢谢。 哇哦，我觉得第一首歌的感觉跟你本人给我们的感觉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们请齐乐回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 好嘞， 因为刚才在那个试话筒的时候，齐乐说：“哎，我怎么听不到？哎，算了，到时候我就该怎么唱就怎么唱吧。”我还觉得，哎，是不是可能会有点问题，怎么办？ 对。 但是刚才听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很深情的，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阳光。其实呢，我觉得偏向于怎么说，有一些浪漫的那种男主角的感觉，但是他的声音有一点点，稍微有点沧桑哎，我觉得。 所以你真的不想问一下，对齐乐是什么专业的吗？ 我现在该揭晓谜底了。 对， 你是沈阳音乐学院，我们觉得哎，应该是一个音乐人才辈出的学校，应该是会是一个音乐专业吗？ 就是事情总是出乎意料，我是沈阳音乐学院学舞蹈的 啊，你是猝不及防。 沈阳音乐学院学舞蹈，但唱歌很好听的齐乐。 我上你们节目好开心啊，就是一直在夸我唱歌好听，我就感觉特别的满足。 一直 难道之前没有人觉得你唱歌好听吗？ 说 你觉得我们俩在忽悠你是吧？ 很真诚，好开心。 我和曼宁的耳朵其实也是听到了很多嘉宾的演唱，我们也不算是这个金耳朵银耳朵吧，但是还算是个铁耳朵。 你看， 能听得出来 这个火星直播上面哈。星星 boy 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哎，学舞蹈的会街舞吗？哎，这就要问了，齐乐是学哪个舞种的？ 我学的是中国古典舞。对， 哎，又是猝不及防。 中国古典舞， 今天有好多的意想不到。 我们大想的是哇，街舞 hip hop 是吗？ 对， 和我形象也很不搭，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古典舞跟你也不太搭，因为你太洋气了。对，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包括这个专业，包括这个舞蹈的分支，都让我们觉得哎，齐乐身上有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很惊喜的点。我觉得接下来会通过魔音秀这个环节，大家会一定期待到不同样子的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齐乐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魔音秀。 来，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啊，可以说是一个高材生，但是他的这个专业大家可能有点意想不到，音乐学院学舞蹈，而且是古典舞的一个 fashion 男孩。 我们想知道，就是齐乐为什么会当初选择古典舞呢？ 怎么说呢，其实因为可能我从小我妈觉得吧，对，很多人都是我妈觉得，我妈觉得可能学这个气质好一点，然后就学这个，而且就出路稍微广一点嘛。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古典舞的出路广一点，怎么来？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你学了之后，你考学，很多学校是有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就对于考学来说比较，因为我从小可能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啊，这样子 就是好多好多 其他方面的过人之处。 对，有这个才艺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一技之长就很厉害了。你是从几岁开始练的？ 几岁啊？很小哎，好像是刚初一的时候，几岁还真 十几岁，十几岁刚出头， 还没有 13。 对，差不多。我现在大概学了是12年舞蹈了。 哎，把自己的年龄也暴露出来了。 18岁，我从6岁开始学的。 现在也是18，我们仨都18。 哎，没有，我刚17。 那您今天真的是很好意思哎， 我 发现。 我自从上次有一个嘉宾说我这个大屏幕上的照片显得我最大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受打击。 这个故事还真的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复述一下，就在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背景板上，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嘉宾来了之后，金鱼姐和我。问了这个嘉宾一个问题，说你看我们五位主持人里面，先不告诉你年龄，你猜谁的年纪最大？这位嘉宾非常非常的就是直接指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曼宁。 哎， 这位嘉宾是谁？告诉 我，都没有看出来这底下有你啊，哪个是你啊？ 我觉 得 这个更 刀上补刀。对，今天 是超级补刀。 今天没想到曼宁是来躺枪的，今天你的职责是原来是这样 啊。说到这儿，要不然你们俩就把 今天 节目 到此结束了 下来好不好？我就去卫生间先哭一会儿。 我发现就是齐乐其实怎么说，除了这个古典舞这样一个专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技能，就是怼人。怼人不见血，你知道吗？ 补刀狂人啊。 对，我觉得其实说完这个舞蹈吧，估计很多朋友就会很好奇，说这个练习舞蹈的过程中，你会有哪些比较就是好玩的事儿，或者比较心酸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在学习古典舞的过程当中，好玩的事情远远没有心酸来得多。 那 因为这件事情特别特别，难过的事情，不仅是你的心理，还有特别是身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那种体验，就是你训练，然后你累到吐，就直接吐出来，累到吐，劳累过度然后吐出来。然后呢，你那个就是帮你在练柔韧度的时候，就很多那个演员就可以把腿搬到什么位置嘛？ 哦， 肯定大家天生都是不可以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但是都是需要后期训练，这个 是 特别疼痛。 哎，你们会不会也睡觉的时候就是把腿绑在那个床头上？ 有的。 哇塞！我之前听我朋友这么说过，我说 你还不相信？ 对，以为是编的。 对。其实很痛苦，真的。所以我觉得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男生上课的时候，因为上舞蹈课嘛，老师要看到你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部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老师要看好你。然后呢，就是我们每次上课，男生穿都像丝袜一样，很酷。就第一次穿的时候就感觉哇。好 羞愧啊。说好听点是性感，说这个稍微的这个暴露一点的话，就是每次上课有点小羞涩，先要度过心理这关。 对， 需要解放一下天性是吧？ 是，我觉得每一个舞蹈演员和每一个艺人背后都是经历了太多的苦，然后才能收获乐，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跟舞蹈有关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今天咱们也有这个表演的场地，干脆让齐乐展 示一段吧。是的，火星已经喊成了一片哈，快跳舞啊！ 我的天 哪， 这才是措不及防。 来，大家是不是该送礼物了啊？ 来来来， 如果让齐乐 下一个小礼物哈，让这个齐乐来跳一段。 我一般就是跳舞出场费非常高的，如果没有礼物的话，我可能跳不了这个。 来，大家先走一波礼物啊！齐乐满意了之后再开始跳。 在哪儿啊？清新 boy 是你一直要求要跳舞的呀？你的小礼物在哪儿呢？ 我们清新 boy 是我们的铁粉，是我们的忠实粉啊。但是就是每一次清新 boy。就是代表了群众的心声，我觉得齐乐还是先满足一下。 好，没有问题。 好，不，接下来今天我觉得除了说歌声之外，我觉得能展示一下舞蹈的嘉宾其实在我们新歌声展示的不是特别多， 非常少， 所以今天非常的期待。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万能小达人齐乐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支舞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哦，听到这个音乐好像是画心 看不穿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 这一招一式尽显这个专业风范哈、啊！ 我觉得真的是美和力量的结合哎！ 对， 我们俩都看愣了，看着那个屏幕。 其实我觉得今天跟那个齐乐之前的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这个小男生哈、啊。但是今天的舞蹈，我觉得这个力度美也是非常的让我觉得，怎么这么多惊喜呢？你今天 现在得喘一会儿， 专业的 好 是吧？ 跳完舞就上年纪了，自己年纪大， 跳 舞就是不行了。 他直接在我面前说他上年纪了。 你哎，你刚才不是说你十七吗？刚才不是说你十七吗？ 对， 我们两个十八的老哥 暴露了，暴露了。 那曼宁，我们俩作为两个就是非专业这个观众，我们来评点一下他的这个舞蹈吧。我觉得不敢说什么太难听的，因为现场怕我们的这个火星粉丝们哈，现在就开始拍砖了。 我给你说一下火星上面的评价吧。 好， 这个清新不二，哎呦，好棒啊，有两把刷子。 这男子两把呀。 然后麦克说，哇，很美哎。嗯。然后哎。这个赵英川子送上了他的小礼物，清新自然送上了他的小火星，还有麦克，还有哎，怎么他们都在重复的送小火星？ 都念不过来了是吗？我觉得今天呢，我怎么说？我觉得除了说大家收听是非常的享受之外，今天大家还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方式进行直播的收看。因为今天我们齐乐不仅是颜值非常的棒，而且今天进行了舞蹈的展示，而且这段舞蹈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一看再看。 还好 我好想学啊， 你好想学？ 对， 那你后面要不然拜齐乐为师，然后我们节目一开始呢，然后就张彤先跳一段，然后我们再开始。 不好意思，我不收啊。 今天补刀王啊，我刚才说 张彤好不容易强势回过我们节目的第一期，然后就被狂怼。 曼宁，今天咱俩都被怼了，咱俩握个手吧。 我还好， 今天第一次嘉宾把两个主持人怼到吐血。 平常其实都是我们俩互掐的。 对， 我替所有的嘉宾来报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舞蹈的确是非常的解气的啊，是我们不再生你的气了，跳得非常的好。 哎， 这是我觉得从十几岁也是有十几年啊，十几年的功夫啊，对，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也是一看就是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改天真的你可以收下我这个徒弟，我悟性很高的，其实 看一下我的手势就是。 啊，出场费很高， 我们懂了我们私下聊这个事情啊，我也很想学。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火星直播的方式多送一些小小礼物啊，可能齐乐就收我为徒了。 没错没错，看看观众朋友们的反应。 好，刚刚我们是 上面这个我看到了哈，有网友说快给师傅敬杯茶呀。 你知道现在我面前只有一把镜子，你知道吗？今天我刚才说错了好几句话，我觉得这个语言不是特别顺利，因为我注意到了镜子背后的我被自己 的 美貌所吸引 了。我的天哪！我 第一次就是这种上节目，把镜子放在那边，就不停的欣赏自己的美貌，我真是受不了。 就误了说了，你知道吗？ 咱俩这点特别像。 我觉得你可以收我为徒，这点这个事儿可以好好讨论一下。我觉得除了舞蹈之外，其实现在齐乐更大的一个身份是艺人，是一个多期发展的艺人。 没错。 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其实一直走的比较多的是综艺嘛，会自己录一些这个网综啊，或者是一些电视台卫视的一些综艺节目。 虽然你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允许你普及几个。 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叫这个爱莎公主，然后还有这个睡了吗小姐姐，不知道为什么我主持的节目全都是小女孩的名字。 对，你可能是比较吸女生粉。 对呀、难道小女孩才会看小鲜肉啊？ 是 吧？那不然呢？ 是 吧？对啊。 对，然后最近呢月底吧大概，然后会拍一部新的网大作品，叫做真龙归位。目前在哪个平台播出还不知道，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支持一下乐乐，谢谢大家。 其实你也可以公布一下你的微博账号。 我的微博啊， 对，定期有什么作品。 我的微博叫做这个陈其乐，就是陈其乐 啊， 繁体字，然后 LELE 就很搞笑，你知道吗？每次我出席活动的时候，别人都说自己的英文名是什么 Tony 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问我你英文名字，我说我的英文名字，后来我想的 L-E-L-E 乐乐，我叫乐乐，对。然后后来我说乐乐，难道我英文名叫 Happy Happy？ 后来我有个朋友说你英文名叫哈哈，我说 OK，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哈。 哎，也不错啊，我觉得跟你的风格还有点像， 是吧？他刚才说 Happy， 我想到了，其实贾乃亮的原来的英文名就叫 Happy， 是吗？ 是的，你们还撞名了，没想到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说这个演员的身份，你现在就是还是会做主持人，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三个可能随时会 battle， 哎，是不是？ 我退出行吗？ 今天咱们俩都受伤了 程度，我决定我要退出这个节目。 对， 我也不会跟你们竞争的，因为我觉得 戏精 戏精专业，沈阳音乐学院戏精专业研究生毕业，功力非常的深啊。 古典戏精专业，而且是 古典戏精是什么？ 就是从古代一直戏精到现在，老妖精。 对，刚刚我们展示了舞蹈，展示了他这个特别有戏的一面。我觉得接下来该回到我们的正题上了，就是绕了好大一大圈。今天咱们是挑战新歌声，哎，对不对？就是音乐的故事，就是音乐的接触，你平时是不是也练得很多呢？ 其实还不错吧，因为蛮喜欢唱歌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音乐对相对于舞蹈来说，它更容易让人接受。 是， 对，因为这个舞蹈确实你不练很长时间，真的是很难把它就表现得很好。 对， 但声乐的话，大家就是其实，大众的接受度对比较高一点，所以说平常也会练习，而且身边有很多唱歌非常好听的朋友。是这样。 其实你唱歌也挺不错的啊。 好了，你不要再夸他了，你不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夸了吗？ 曼妮，你知道我是什么目的吗？ 什么目的？ 我今天就让他起飞就可以离开这个直播间，咱们俩唱。 那下面呢，我也想听一下，就是齐乐如果唱爱唱歌的话，对，喜欢听什么歌呢？ 对， 我啊，我喜欢的类型还真的特别的多， 特别多。 什么？ 看来你是一个分裂的人。 对，没错，人格。分裂就像什么这个葫芦娃啦、蓝精灵什么的，特别喜欢。 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这个其实我最近听的有，我特别喜欢两首歌，可以说两首吗？ 可以 啊。 有一首叫做《说散就散》，因为我觉得 说散就散 对特别好听，而且那个歌词写的特别好，特别适合这个在这个情场受伤的朋友们来收听这首歌。还有一首叫做《高贵与丑》，因为它的这个不管是旋律啊还是歌词，我都特别喜欢，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两首歌，目前每天都会听。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齐乐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就是他的私房歌单，是啊 GC 的说散就散。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对， 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了第一首，旋律非常好听，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似曾相识，好像是冥冥之中听过，就旋律很好听。 对对对，其实蛮火的这首歌。 对，但是这首歌好像真的不好唱， 很难唱。 对，因为它的就是我觉得它的这首音乐里面也有力度。 对， 你平时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是吗？ 会，今天本来我想唱这首歌曲的，后来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两位主持人老师也会唱歌嘛，然后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所以说挑了一首比较简单的《红玫瑰》来唱。 你既然说 我 们俩是老师， 青藏高原，你知道吗？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觉得今天咱们俩的暴力值、火爆值啊，简直要冲到火星上去了。 要不然下了节目我们去吃一个水煮鱼释放一下。 难道不是？难道不应该是降降温吗？你们还要升温？现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今天的爱怼主持人的嘉宾齐乐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这个刘凤瑶的《高 贵 与丑》啊。这首歌呢也是很难唱。那嘉宾你干脆来唱吧。 唱这首歌吗？ 我觉得你可以随时 来尝试一下。 喂，我妈妈打电话让我回去吧。 节目结束了是吧？ 就把妈妈搬出来了。 融化他们的音乐、哦啊、 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怎么说 有是不是有点摇滚的元素在里面， 应该是爵士吧，还加了电音应该在里面。 对，我感觉就是哎呀，很像就是夜晚大家 happy 一下的放音乐， 但声音又听起来很慵懒。 是，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每一首歌经过不同的人演绎都会有不同的风格。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在那个他翻唱这首歌特别好听，我觉得在那个就是平常收音乐那个百度云是吗？还那个 百度音乐，百度云， 就是那个云 台， 网易云音乐， 网易云，嗯，然后它里面叫带领港。带领港他翻唱的这首就冒尾一首特别的好听，真的 就实力给自己的朋友打call。 对、 啊、 但是我今天 加油加油 考过来了， 我觉得改天可以喊朋友一起来，你们一起来尬唱好不好？我们分为两组选手一起尬唱。 他们来了以后就我们俩就会被 我们俩就直接报个名字说啊，接下来他们俩唱，我们俩先离开了，拜拜各位。 不用不用，开场我也可以来，因为我也是做主持的 啊。啊，就是他们决定就是自己 玩了 场节目，然后没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在旁边就可以放个图片、啊。 今天两个主持人的心脏已经被他怼到爆炸了， 播个 CD 啊之类的。 真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尬聊已经聊不下去了，还是唱吧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那就是有故 事 的好 同 学。我们来看看这个爱怼人的啊，这个小呛口小辣椒我们的齐乐有没 有 什么样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个特别爱怼人但是才艺的确杠杠的一个嘉宾。 没错，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也是呼声很高了，该唱歌了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的齐乐要给我们送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来自于萧敬腾的如果没有你。 好的，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 好， 不知道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着那个如果你没有的人？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oh, hey, 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哇， 谢谢， 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深情。哎、 嗯、 跟你刚才怼我俩的好像 气势不太一样啊， 真的分裂得很厉害、 啊、你除了说有点抢拍之外，我觉得这歌声 的确是有自己的味道的，而且 很好听， 戏超多，在开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在想某一个人现在， 哎，是不是有故事，我们这个板块叫有故事的好同学哦、 哎， 其实刚才主持人怼我说我抢拍，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歌手他投入进去的话，他也不管这些音乐，就唱出自己的故事就好。您觉得呢？ 你就自己瞎编吧，我信了。 自我安慰一下，自我安慰一下。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嗯、很多人把它想做说，如果没有你这个人，一定是爱人或者是爱情的。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嗯 嗯，也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友情。 没错， 嗯，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在公司任职，其实没有很长时间就主持嘛、嗯、然后我有一个跟我一起同一天进到工作单位的一个搭档，就像你们俩这样，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其实我们存在竞争，但是呢我们又没有任何的就是之间的这种隔阂， 心里没有芥蒂， 就是特别的好，我们俩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 嗯、 然后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困苦，就是工作当中啊或者是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俩就是特别的好。然后直到9月2号的时候，然后他从北京就回到他原来工作的深圳了，因为他就是家里的原因嘛、 嗯、 然后我就是本来我来北京也刚刚不到5个月的时间，然后其实 很舍不得， 对，他是我的一个依靠，然后我平常我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他、嗯、我每天就在一起，然后喝酒唱歌玩，对，很，然后特别是工作当中、嗯、配合得也很默契，而且我们第一次搭档没有任何接触直接上节目，搭档得非常默契，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吧、嗯、 所以你这首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送给他的，是吗？ 对，没错没错。 哇， 也希望说虽然说两个人一个在中国的南端一个在北端相隔很远啊， 但是心里的距离是在一起的， 没错， 对、 嗯、我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距离是隔不断友情的， 没错 没错，情感都是靠，我觉得可以靠音乐，可以靠电话来联系。 我们俩的情感主要靠红包，就是他不理我给他发红包。 这么物质。 哦，你给他发，我以为是他给你发。 他才不给我发。 你们俩的友情是真友情啊。我觉得今天也是通过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也是很多朋友会在这样的一个板块，会把歌声送给自己的爱人，送给自己的朋友，送给自己的亲人。 没错。 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吧。传输了感情，传输了信息， 对， 我觉得也希望各位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朋友们通过报名我们节目的方式来真正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中来。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您的简历或者是一个小的样音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实时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啊，那么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 好舍不得呀。 对啊，您后面要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 嗯、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见不散，还是我和张彤哦， 是，好好期待一下， 跟大家也要说再见了， 非常开心来到挑战新歌声、 嗯、下次还有机会， 你们都不是真心的。感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 拜拜， 明天见啦，拜拜。 成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你。